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五集，符箓。 何玉一气呵成写好一张符箓，其实也还不到一分钟的事情，但却好像过了很久。 好了， 何玉长舒了口气，擦掉额头上的汗，又吹干符箓，将它折成等边三角形，递给冬至。 这是明光符，最常见的一种驱邪符，你呢放在身上，可保灵台一点清明，不受邪魔内侵。本来用黄纸写效果最好，但现在没有，没办法，我已经用我的血加强了符胆，可以稍微弥补一下效果。你呢，把它带在身上，最好上厕所也别离身。 对方毕竟是一片好意，冬至郑重感谢，把符箓放进口袋里。何玉好像没心没肺的样子，又开始拿出手机玩游戏，一边和冬至聊游戏开发和设置。冬至闲得无聊，想起何玉刚刚画的符，也在草稿上随意涂鸦。何玉余光一瞥，咦了一声，冬至在画刚才何玉画过的符箓，那么复杂的字符，冬至居然看一眼就随手画了个七七八八。虽然形似神不似，更谈不上效率可言，但已经足够让何玉意外的了。 我学了一天才画出的符，你居然一眼就会了。 我毕竟有美术功底。 冬至有点小得意，又要保持谦虚，睫毛跟着眼睛上下眨动，甭提多可爱了。何玉又羡慕又嫉妒。 还好你没在我师父手底下，不然我肯定天天被他拿着你念叨。哎，这样吧，我把画明光符的诀窍教给你，下次啊，你可以拿黄纸和朱砂自己画。 冬至跃跃欲试，有点犹豫。 那你这样算不算泄露师门秘密？ 没事儿，就一张符嘛，谁让你是我喜欢的作者呢？人有头有脚，符也一样，分符头、符腹、符胆、符脚，缺一不可。降妖伏魔、保家平安的符文，一般符头都是敕令，有些符是请神的，还得再加上想要请的神明。但是各派都有不同的秘法，同样一种符，不同的派别也有出入。 何玉絮絮叨叨讲了一堆，又给他说画符时的诀窍。 画符经常会失败，你没有修习内家功夫，更是事倍功半。刚才只是能把图案画出个轮廓，离注入符胆还远得很呢。回头我再给你画一遍明光符，你回去之后照着练习。哎，你切记啊，画符的时候要气沉丹田，心念合一。 丹田在哪里啊？怎么把气沉下去？ 就是，哎，你酝酿一下放屁的感觉，但是不要把屁放出来。 这， 普通人画出来的符空有符形，没有符窍。不过，你要是真能把这个道符原原本本的画出来，就算是空有符形，震慑一般的小魔小怪，那也足够了。要是下次再碰到那样的情况，连符也起不了作用，还可以咬破手指。对着虚空画明光符，只要你定下心，说不定威力还要更大一些。 说到这里，他顿了一下，转头问冬至：“ 你还是童男吧？” 冬至根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何玉嘿嘿一笑，拍上冬至的肩膀，挤眉弄眼：“ 我懂，我懂，是就更好了。你这种生辰啊，本来就应该注意一下。” 啊？我的生辰怎么了？ 冬至是一年阴消阳长之时，换而言之，正好是脚踩阴阳。这本来也没什么，但是你名字居然也叫冬至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的八字里同样也是阴阳消合，互取平衡。其实论凶论煞，你不算最差的，还有很多不好的八字排在你前面呢。但是对一些有歹心的人来说，你的八字也不是全无作用。 他没具体再说下去，但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 冬至点点头，虚心受教。何玉看见冬至乖巧的样子，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发。 乖啊，乖。啊，我呀有一毛病，一看见毛茸茸的可爱小动物，我就受不了。 我哪里毛茸茸啊？哇！ 冬至照着何玉画出来的符文又画了几遍，一遍比一遍流畅，连何玉也觉得冬至在画符上很有天分，不免暗道可惜。 你要是早十年被我师父看见，估计还能当我的师弟。 现在还真的有那种隐士高人吗？哎，你们是什么门派？平时隐居在哪儿？可我看到峨眉山啊、青城山那些，现在每天都挤满了游客，你们哪有地方修炼啊？ 他不问则已，一问就滔滔不绝，对熟人更是话痨。不过何玉自己也是个话痨，所以两人一见如故。这些问题不涉及什么机密，何玉也没打算隐瞒。 我们门派叫合造派。 话音未落，冬至忽然啊了一声。 哎，我看见徐姐母女了。 何玉腾的起身。 啊，在哪儿？ 刚走过去，我看着很熟悉，应该就是他们。 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就来，坐着别动啊。 何玉奔向前面的车厢通道，抛下一句话，人已经没影了。火车依旧高速前进，令窗外光与影飞速闪逝重叠，恍惚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。耳机里放着蔡琴的《你一定要是个孩子》，醇厚华丽的女声流淌而出，冬至灵感泉涌，忍不住拿着笔在草稿纸上涂涂画画。乘务员推着流动餐车过来，轮子跟车厢地面接触，制造出不小的动静。 饮料、零食、水果、小吃、方便面，有人需要吗？ 这种吆喝声打从上火车就隔三差五听见，冬至的耳朵已经长茧了，一般头也不抬，但此刻不知怎么的，鬼使神差的他抬起头看了一眼。乘务员看着有点眼熟，冬至记忆力不错，几秒的时间就想起来了。 刚刚餐车里就是这个乘务员在值班，但他怎么会跑来推流动餐车呢？流动餐车和固定餐车的工作一般来说不会是同一个人在做呀。 正想到这里，那乘务员也朝他看过来，四目相对，对方的眼神在昏暗的光线下似乎倍加诡异，嘴角微微上翘，似乎正对着冬至笑。冬至头皮一麻，他定了定神，再看过去，对方已经看向别人，好像全无异样。前座有人要了一瓶水，正在结账，服务员将水递过去。这一看不打紧，冬至差点叫喊出声。被夜灯照射，倒映在车厢顶部的模糊影子，不知何时自己动起来，做着与底下人完全不一样的动作，正慢慢朝座位上方伸出手。原本扁平的黑影到了前座的头顶，却化为实质性的黑雾往下渗透，眼看就要触碰到前座乘客，四周竟然无人察觉。惊骇之下，冬至想也不想，摸出口袋里的明光符就朝黑雾掷去。符箓穿透黑雾的瞬间爆出一团光芒，像是灯光骤然闪了又灭。冬至看到那张符箓与黑雾一道爆开，化为粉末又消失无踪。那个乘务员倏地望向冬至，刚才满面笑容已经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站立的扭曲狰狞，眼神里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。他将餐车往前一推，人却扑过来。冬至甚至没能看清楚对方到底是如何动作的，肩膀已经被狠狠地抓住，痛楚瞬间穿透衣服和皮肉，直接抵达骨头，眼前视线一片模糊，仿佛被血雾覆盖。冬至有种整个肩膀要被撕裂下来的错觉，极度的疼痛让他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